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ava 线程上 ，Java 线程的生命周期。在 Java 领域，实现并发程序的主要手段呢，就是多线程。线程是操作系统里的一个概念。虽然各种不同的开发语言，比如说 Java 呀、C# 啊，都对其进行了封装，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呢，就是操作系统。Java 语言里的线程。本质上就是操作系统里面的线程，它们是一一对应的。在操作系统层面，线程呢也有生老病死，专业的说法呢叫做生命周期。对于有生命周期的事物，我们要学好它，思路呢非常简单，只要能够搞懂生命周期里边各个节点之间的状态转换机制就可以了。虽然不同的开发语言对于操作系统线程进行了不同的封装，但是呢，对于线程的生命周期这部分基本上是雷同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通用的线程生命周期模型，这部分内容呢也适用于其他的编程语言。然后呢，我们再详细有针对性的学习一下 Java 中线程的生命周期。通用的线程生命周期基本上可以用文中的五态模型来描述，这五态分别是初始状态、可运行状态、运行状态、休眠状态和终止状态。这五态模型的详细情况呢是下面这样的。首先是初始状态，初始状态指的是线程已经被创建，但是还不允许分配 CPU 执行。这个状态属于编程语言特有的，不过这里所谓的被创建仅仅是在编程语言层面被创建，而在操作系统层面呢，真正的线程其实还没有被创建。可运行状态指的是线程可以分配 CPU 执行，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操作系统线程呢已经被成功创建了，所以可以分配 CPU 执行。当有空闲的 CPU 的时候呢，操作系统呢就会将其分配给一个处于可运行状态的线程。被分配到 CPU 的线程呢，它的状态就会变成运行状态。运行状态的线程如果调用一个阻塞的 API， 例如以阻塞方式读文件，或者等待某个事件，例如条件变量，那么线程的状态呢就会转换到休眠状态，同时呢释放 CPU 的使用权。休眠状态的线程是永远没有机会获得 CPU 使用权的，只有当等待的事件出现了，线程才会从休眠状态转换到可运行状态。线程执行完或者出现异常呢，就会进入终止状态。终止状态的线程不会切换到其他任何状态。进入终止状态呢，就意味着线程的生命周期已经结束了。这五种状态在不同的编程语言里呢，会有简单的合并。例如 C 语言的 POSIX 线程规范呢，就把初始状态和可运行状态合并了。Java 语言里呢，则把可运行状态和运行状态合并了。这两个状态在操作系统调度层面有用，而 JVM 层面呢不关心这两个状态，因为 JVM 把线程调度交给操作系统处理了。除了简化合并，这五种状态也有可能被细化，比如 Java 语言里就细化了休眠状态，这个呢我们接下来会详细介绍。介绍完通用的线程生命周期模型，想必你对线程的生老病死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看看 Java 语言里的线程生命周期是什么样的。Java 语言中的线程呢共有六种状态，分别是 new 初始化状态、 runnable 可运行运行状态、 block 的阻塞状态、 waiting 无实现的等待，还有一个是 time 的 waiting有实现的等待，最后一个呢是 terminated 的终止状态。看上去呢好像很复杂，状态类型也比较多，但其实在操作系统层面呢， Java 里的 block 的 waiting 还有 time 的 waiting 其实是一种状态，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休眠状态。也就是说呢，只要 Java 线程处于这三种状态之一，那么这个线程呢就永远没有 CPU 的使用权。所以 Java 线程的生命周期可以简化为文中 Java 中的线程状态转换图，其中 block 的 waiting、 time 的 waiting 可以理解为线程导致休眠状态的三种原因。那具体是哪些情况会导致线程从 runnable 状态转换到这三种状态呢？而这三种状态又是何时转换回 runnable 的呢？ 以及 New Terminated Runnable 状态又是如何转换的呢？下面呢，我们就来一一分析。首先来说第一个 Runnable 和 Block 的状态转换，其实只有一种场景会触发这种转换，那就是线程等待 Synchronize 的隐式锁。 Synchronize 的修饰的方法代码块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线程执行，其他线程呢只能等待。这种情况下，等待的线程就会从 Runnable 转换到 Block 的状态，而等待的线程获得 Synchronize 隐式锁的时候呢，又会从 Block 的状态转换回 Runnable 状态。如果你熟悉操作系统线程的生命周期的话呢，可能会有个疑问，线程调用阻塞 API 时是否会转换到 Block 状态呢？在操作系统层面，线程是会转换到休眠状态的，但是呢，在 JVM 层面， Java 线程的状态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是说 Java 线程的状态依然会保持 Runnable 状态。 JVM 层面并不关心操作系统调度相关的状态，因此在 JVM 看来，等待 CPU 使用权和等待 IO 没有区别，都是在等待某个资源，所以就都归入了 Runnable 状态。而我们平时所谓的 Java 在调用阻塞式 API 时线程会阻塞，指的是操作系统线程的状态，并不是 Java 线程的状态。接下来再说说 Runnable 与 Waiting 的状态转换。总体的来说呢，有三种场景会触发这种转换。第一种场景，获得 Synchronize 隐式锁的线程调用无参数的 Object 的点 Wait 方法。其中 Wait 方法我们在上一篇讲解管程的时候呢，已经深入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第二种场景就是调用无参数的 thread.join 方法，其中的 join 方法是一种线程同步方法，例如有一个线程对象 thread A， 当调用 A.join 的时候，执行这条语句的线程呢，就会等待 thread A 执行完，而等待中的这个线程呢，其状态就会从 runnable 转换到 waiting。当线程 thread A 执行完，原来等待它的线程呢，又会从 waiting 状态转换回 runnable。 第三种场景是调用 logSpot.part 方法，其中 logSpot 对象呢，也许你有点陌生，其实 Java 并发包中的锁都是基于它实现的。调用 logSpot.part 方法呢，当前线程就会阻塞，线程的状态就会从 runnable 转换到 waiting。调用 logSpot.unpack 就能够唤醒目标线程，目标线程的状态呢又会从 waiting 转换到 runnable。 那下一个 runnable 与 timed waiting 的状态转换又是怎么样的呢？有五种场景会触发这种转换。第一个呢是调用带超时参数的 thread.sleep 方法，第二个呢是获取 synchronize 隐式锁的线程调用带超时参数的 wait 方法，第三个呢是调用带超时参数的 thread.join 方法，第四个呢是调用带超时参数的 logSpot.parkNanos 方法，第五个呢是调用带超时参数的 logSpot.parkUntil 方法。这里你会发现 timed waiting 和 waiting 状态的区别仅仅是触发条件多了超时参数。接下来是第四个，从 new 到 runnable 状态，Java 刚创建出来的 thread 对象就是 new 状态，而创建 thread 对象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继承 thread 对象重写 run 方法，示例代码如文中所示，另一种呢是实现 runnable 接口重写 run 方法，并将该实现类呢作为创建 thread 对象的参数，示例代码我也展示在文中了。 new 状态的线程不会被操作系统调度，因此不会执行，Java 线程要执行就必须转换到 runnable 状态。从 new 状态转换到 runnable 状态很简单，只要调用线程对象的 start 方法就可以了，示例代码如文中所示。最后一个是从 runnable 到 terminated 的状态，线程执行完 run 方法之后呢，会自动转换到 terminated 的状态，当然如果执行 run 方法的时候抛出异常也会导致线程终止。有时候呢，我们需要强制终止 run 方法的执行，例如 run 方法中访问一个很慢的网络，我们实在等不下去了，想终止它怎么办呢？ Java 的 thread 类里面倒是有一个 stop 方法，不过已经标记为弃用了，所以不建议使用。正确的姿势呢， 是调用 interrupt 方法。那 stop 和 interrupt 方法的区别是什么呢？ stop 方法会真的杀死线程，不给线程喘息的机会。如果线程持有 reentrant lock 锁，被 stop 的线程呢，并不会自动调用 reentrant lock 的 unlock 去释放锁，那么其他线程就再也没有机会获得 reentrant lock 这把锁了，这个就实在太危险了，所以该方法就不建议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呢，还有 suspend resume 的方法，这两个方法同样也都不建议使用了，这里呢也就不多介绍了。而 interrupt 方法呢就温柔多了， interrupt 方法呢仅仅是通知线程，线程有机会执行一些后续的操作，同时也可以无视这个通知。被 interrupt 的线程是怎么收到通知的呢？一种是异常，另外一种呢是主动检测。当线程处于 waiting times waiting 状态时，如果其他线程调用线程 A 的 interrupt 方法，就会使线程 A 返回到 runnable 状态，同时线程 A 的代码会触发 interrupt exception 异常。上面我们提到转换到 waiting times waiting 状态的触发条件都是调用了类似 wait join sleep 这样的方法，我们看这些方法的签名呢，会发现他们都会 throw interrupt exception 这个异常，这个异常的触发条件就是其他线程调用了该线程的 interrupt 方法。当线程 A 处于 runnable 状态时，并且阻塞在 interrupt tunnel 上时呢，如果其他线程调用线程 A 的 interrupt 方法，线程 A 呢就会触发 closed by interrupt exception 这个异常。而线程如果阻塞在 selector 上呢，如果其他线程调用线程 A 的 interrupt 方法，那线程 A 的 select 方法呢就会立刻返回。上面这两种情况呢，属于被中断的线程通过异常的方式获得了通知，还有一种是主动检测。如果线程处于 runnable 状态，并且没有阻塞在某个 IO 操作上，例如中断计算圆周率的线程 A， 这个时候呢就得依赖线程 A 主动检测中断状态了。如果其他线程调用线程 A 的 interrupt 方法，那么线程 A 可以通过 is interrupted 的方法呢检测自己是不是被中断了。总结来说，理解 Java 线程的各种状态以及生命周期，对于诊断多线程 bug 非常有帮助。多线程程序很难调试，出了 bug 呢基本上都是靠日志啊，靠线程 dump 来追踪问题。分析线程 dump 的一个基本功就是分析线程状态，大部分的死锁、饥饿、活锁问题都需要跟踪分析线程的状态。同时本文介绍的线程生命周期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对学习其他语言的多线程呢也有很大的帮助。你可以通过 JStack 命令或者 Java 的 VisualVM 这个可视化工具，将 JVM 所有的线程站信息导出来。完整的线程站信息呢，不仅包括线程的当前状态、调用站，还包括了锁信息。例如我曾经写过一个死锁的程序，导出的线程站明确告诉我发生了死锁，并且将死锁线程的调用站信息清晰地显示出来了。具体你可以参考文中的图片。所以说，导出线程站分析线程状态是诊断并发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最后呢，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在文中呢，我展示了一段代码，它的本意是当前线程被中断之后呢，退出 while 处。那你觉得这段代码是否正确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它分享。